今日的经文是来自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今日我哋好高兴有喺英国嘅梁永善牧师啊，佢而家系喺一个小镇嗰度噶，同我哋咧就系分享呢一个嘅信息。逐只字嚟读，圣诞节呢个时间交俾梁牧师。 好，咁啊，弟兄姊妹你哋好，咁咧就我而家喺利物浦一间嘅教会，我都系第一次嚟你间教会嘅啫。咁我咧就讲到啦，咁讲完道之后咧，又可以咧继续同大家嚟到分享呢个系我嘅祝福嚟嘅。好啦，好多人咧都话圣诞节系一个普天同庆嘅日子啦。咁嘅时候好可惜，好多人只系享受咧假期，咁细蚊仔就好开心嘅，梗系睇有冇圣诞礼物啦咁样。咁啊，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，爸爸咪唔信耶稣噶嘛，嗰时但系都会有圣诞礼物送俾我哋嘅，所以我好中意圣诞节嘅。但往往因为咁嘅缘故，我哋就轻忽咗圣诞节嗰个真正意义。咁但我作为基督徒，我哋梗系明白圣诞节嘅意义啦。但系我又好少从呢个角度去睇咧，就系我哋点样去回应呢一个嘅圣诞节。咁所以我今日会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咧，呢个题目就叫圣诞节。咁咧记唔记得？啊，你哋应该同我唔同。我细个嘅时候咧，咁我住上环嘅，就会去新田地，即系而家港澳码头嗰度咧，叫平民夜总会啊。咁咧，我就会睇下啲人咧点样嚟，但系去即系睇相啊、拆字，几得意嘅，几有中国文学嘅色彩嘅。佢抽到个字咧，佢同你逐笔逐笔咁嚟，但系去拆开了解嘅。咁我今日咧有少少嘅特别，就系、是、分开圣诞节呢三个字同大家嚟分享。第一，圣就系咩呢？就系与众不同。其实圣系指到圣洁。点解耶稣降生嗰日子就被称为圣诞节呢？而我哋出生就唔系叫做圣诞节呢，就系最多叫生日呢咁样。咁因为主耶稣嘅降生同我哋系与别不同嘅。咁嘅时候，耶稣基督系神成为人，道成肉身，喺人类嘅历史里面嚟到出现。嗱，呢一个呢就较为我哋容易啲接受，因为中国有多神话故事㗎嘛，系咪先。哎呀，七夕嘅就系乜嘢啊，仙女呢动凡心落到人间㗎嘛，系咪先。咁嘅时候我哋知道原来我哋嘅神呢都能够成为肉身喺人嘅里面。但佢出生呢系完全同我哋唔同嘅。而圣洁呢个字呢原本嘅意思就系分别出嚟咁解。原来主耶稣的降生一早已经有预言到的了。好，我们请 Alice 和我们读出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好不好？ OK，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 这里是人犯了罪之后，神即刻落了这个应许。他说到女人的后裔，这个很特别，因为呢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没有理由叫女人的后裔的。还有这个女人是指着一个人来讲的。他说女人的后裔要跟蛇来彼此为仇，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但是你要伤那个女人后裔的脚跟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打蛇，我打过蛇啊！当年我喺长洲叫做神龙院读书嘅时候咧，因为平时咧都自己极啊，牙文牙武啦，所以有咩啲人就揾我嘅。一次啲人同我讲：，哎，梁先生，快啲嚟啊！喺图书馆下边有一条蛇啊，咁样，佢叫我去对付嗰条蛇，哇，攞命啊，大佬！咁咧，但系又唔可以做衰仔噶嘛。于是咧，我攞住个番浆啊，就系咩叫番浆？嗰啲番浆锄头咧，咁我预备打蛇咯。咁但系啲人围住喺后边睇我，同我快啲。吞好啲啊！咁咩条蛇我打唔到，走埋嚟咬你啊！咁样，其实咧，我系谂住咧，我打唔掂嗰条蛇咯，俾条蛇咬，我就即刻抌低咧，即刻走人噶啦！俾入边整中我条路，我咪走唔到咯。打蛇最重要点啊？打个头，我一咚咚落去嘅时候，成个头都甩咗啊！几劲啊！哇，个地下个石屎地都崩咗咧！哇，即系我手震晒，条蛇死咗。但如果你伤佢个尾咧，佢唔会死嘅。好啦，即系话。神的计划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完全破坏毁灭撒旦的工作，但是他要伤你的脚跟，条蛇咬了你的脚踭就不死得的。 咁所以你留意到呢个后裔系指住特别一个人，而唔系所有嘅人。呢、这个就明白点解嗰啲希伯来嘅妇女冇仔生咧，系觉得一个好大嘅羞辱，因为咧系代表到神唔祝福佢啊。咁嘅时候连怀孕嘅机会都冇。及后先知以赛亚更加清楚指出呢位救世主嘅本质系点样。好，我哋一齐嚟到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，好嘛？好，我哋继续请 Alice 同我哋读出啦，好冇？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，他的政权担在肩头上，他是一个的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我想问大家，历世历代有哪个君王、有哪个的政治的领袖是叫我们真的甘心乐意信服的，是叫我们来有敬佩的？没有的。好多的人他们呢怎样呢？可能他竞选的时候呢就信誓旦旦，但是真的成功了之后，这些的誓言就抛之于脑后了。嗱，香港喺呢一刻里边咧，就有立法会换届选举、哦。今年嗰个投票率咧，其实系创新低嘅。咁嘅时候，因为点解我哋已经睇通咗好多嘅嘢，好多嘅市民，喂，嗰出嚟竞选人完全我哋都唔识嘅，甚至大家如果知道喺西湾河出嚟竞选，就为西湾河争取咩咧？即系争取咧西湾河地铁站，但系西湾地铁站已经有几十年啦，跟住又话自己咧服务社区三十几年。但是呢，即是他自己的年龄呢都没那么大的。咁所以你留意到的时候，啲人就会放弃的。咁实际上亦都见过有啲嘅军事力量啦，譬如缅甸呢啲军人呢就夺权啦。咁但是带嚟嘅就係点啊，一啲嘅核制。所以边个係和平之君呢？原来只有我哋嘅主，佢係会返嚟再作王，佢成为和平之君统治呢个世界嘅。更加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耶稣的降生是与别不同的。今天你和我的出生，因为是父母发生关系，所以我被称为爱情的结晶品嘛。但是主耶稣的降生呢，就是一个童女，绝对不是未婚怀孕，是完全没有经过性行为而降生的。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十四节。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 童女怀孕生子，是一个没有发生过关系的人，你带人去怀孕生下儿子，就叫以马内利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咁嘅时候，今日神就与我哋嚟有认同，佢要嚟到呢个世间里面嚟，但系去经历人世间嘅痛楚，接受挑战，让我哋更加容易明白佢，佢更加了解我哋。曾经有个节目叫大富翁呢，即是穷富翁大作战啊，就是请嗰啲有钱佬呢扮穷人啦，咁佢哋呢就试过瞓劏房，就瞓一晚两晚，其实个体会唔深咯。你留意一下嗰啲嘅，即是我哋香港里面嗰啲嘅领袖，哇，嗰啲嘅领导人有专车，咁呢有司机，咁所以呢佢连搭地铁嘅时候都唔识点样去拍卡嘅。咁所以呢就打完风之后呢，咁呢就哇就话好啦，两个钟头之内就要返工。但係嗰次打完风之后呢，已经有好多个报告大树冧咗啦，啲巴士要停驶啦，地铁呢有好多个站又要停啦。但係呢仍然係要咁嘅时候，结果咪搞到呢，哇，啲人係好辛苦囉。咁点解呀？因为佢根本体会唔到民间嘅痛苦嘛。所以主耶稣佢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，要成为人，就係要嚟带去体会我哋人世间嗰个嘅痛楚。更加重要一样嘢点呀？佢出生係为咗要死呀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嘅第九节同埋第十节，我哋请阿里斯同我读出好冇？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藉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 我们成日都说十字架是彰显神的爱，但是想跟大家搞清楚这件事。十字架是彰显神的爱，这个是爱的高峰。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讲， 神的爱几时显明呢？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。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的痛楚只是几个钟头而已，跟着他就从死里面复活了。所以那几个钟头是很短，但耶稣成为人却是在地上活了33年了。一首歌叫做 Love Was When， 我想大家都会听过的了。 Love was when God became a man， locked in time and space without land or place。 不，神就是爱，神成为人的时候他就锁住在他的身体里面，他受肉体上面的限制，他不是好像过去那样灵母的肉体的区分的，就可以哪里都会存在嘛。耶稣基督受住肉体的限制33年，被轻视，被人地来到侮辱，所以这个漫长的岁月绝对不好受。这个就是爱，爱的彰显。所以你留意到神差他独生子来，使我们藉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，不是单单在十字架上面。咁刚才我已经讲啦，今日我们要来带去经历到神的爱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耶稣基督不是人的情欲而生的，是童女所生，他有人一切的本性，但是唯一的就是他没有去犯罪，他就是一个的义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才可以代替我们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说到，因基督也一切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代替不义，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留意到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与众不同，是特别的圣诞节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还有他出生的地点呢，都来带去预先的来去宣告的。尼家书第五章的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出好不好？ 百里行的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们作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 原来一早已经预言了这位君王在百利行城里面来到出生的。但百利行城根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。我真的很渴望，我曾经两年前呢就预了呢，就是我们美国迈阿密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跟我一起去以色列的嘛。为什么这个疫情停了？我希望真的有机会带大家去。你知不知道现在百利行城呢是给回巴勒斯坦人管理的？我第一次去是1990年去的时候，仍然是以色列人管理的。如果百利行城真的这么重要，以色列就不会给巴勒斯坦人来带去讲和给去管理啦。这个时候到今日百利行城都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地方。为什么现在百利行城那么出名？就是因为有耶稣降生，我们去的时候就会看世界上面最古老的礼拜堂，其余没有东西看的了。咁所以你留意到呢，喂，点解玛利亚身怀六甲都会走去百利行呢？大家睇睇呢个地图。玛利亚原本住喺北边㗎，见唔见到红色好大嘅圈呢？就係拿撒勒。咁然后呢佢要周居劳顿，佢呢大肚便便嘅时候仲要落到去南边嘅百利行。点解会咁样做呀？喂，就嚟生 BB 你都唔好出行啦。但是原来当时呢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啦，就是当时的该撒亚古士督啊，就要求人民来去做什么呢？做人口普查。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人口普查，香港呢每十年就做一次人口普查的嘛。咁嘅时候每半五年呢就有一个短的人口普查嘛。咁好啦，人口普查呢就是我当年我都曾经做过啊，就是上门呢同人地来访问你屋企有几多人啊咁样。但原来罗马就不是的，唔该你翻自己乡下嚟带去登记注册咁样。咁所以呢玛利亚佢已经怀孕，但係都好无奈地呢要去南部嘅地方。点解就喺耶路撒冷再近啲嘅百利行城呢，佢就嚟带去间单下耶稣啦。你睇咪都好奇妙啊，推动呢件事嘅唔係一个信耶稣嘅人，是罗马政府。咁原来神就系咁奇妙嘅安排，让佢嘅预言得到实现。耶稣基督就系喺犹大嘅百利行城，一个好细嘅城市里面嚟出生。所以耶稣基督嘅降生系与别不同，系特别神圣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人点样去回应呢？唔好忘记，原来 我哋都要嚟到过圣洁嘅生活。我请 Alex 同我哋读你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啦嘛，四十四到四十五节。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作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 圣经里面好清楚讲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得见主。今日我们都要追求那个圣洁的生活。主耶稣他降生不单单要我们得救，更加要我们成长和圣洁。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是身份上面我们是圣徒的。你是不是圣徒啊？你会把握你自己是圣徒啊？不是的，有时我都有些事犯错。我想问一下，一个皇帝和皇后生的小孩子，他身份是什么？他是王子或者是公主嘛。但是王子和公主未必一定是靓仔靓女的、哦、甚至可能他有缺陷的、哦、但是都无损他的地位，是王子和公主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一个皇室成员就不单单要有这个身份，所以为什么有皇室的礼仪要他教导他，就要他自己的生活品行是真的成为一个的皇族的表现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身份上面是圣徒，我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了。那我们要追求这个的圣洁的时候，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一信耶稣于是就可以圣洁的。好清楚圣经教导我们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六十六到第十八节，我请 Alex 跟我们读出好吗？ 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 今天原来我们是分别为圣，我们跟这个世人是有不同的分别，我们跟他一起的生活，但是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同的。但我们怎样可以得到成圣啊？原来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是要靠着神的真理。神不是只是凭空抛下某些道德标准叫我们学校，而是要将自己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圣洁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我们学校的榜样。我们要学习成圣，唯一的含义就是要学校基督，跟随基督。圣洁的生活是很在乎我们有没有研读神的话语，我们有没有顺从圣灵的提醒引导，有没有敏锐于圣灵的教导。很简单举一个例子，当我们要犯错，我很肯定我们的内心里面有责备有提醒叫我们不好的。但如果我们经常去否定了圣灵的提醒，我们就会出问题的了。所以今天神的话语是规范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生活。好了，那个圣字呢我们看了咯，跟着我们看个诞字了。诞就很简单，就是生命的诞生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基督成为人，是将看不见的神让我们看见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，好，我来读出，麻烦。 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 道成肉身就是他的诞生。有些东西是抽象的嘛，爱是抽象的，你看不到身体哪里有爱的嘛。但藉着你的行动你就可以看到了，啊，你爱的人圣诞节就会送一份特别大的礼物给他。哎呀，你爱的人去犯错的时候你会伤心，你会流眼泪，是不是？这滴的眼泪就代表爱。所以今日看不见的神他要让我们看见，于是他介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他诞生了。但是好了，这个诞对我们人有什么回应呢？好简单，大家都好熟这段的经文了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的下半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出好吗？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 原来我们都需要有诞的，我都需要有诞生。这个诞生是什么呢？是重生的。蛤？我都已经出了世怎么重生啊？原来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。现在我们的身体其实会年纪大， 真係機器壞，我哋會有衰殘，係咪？會腐化，甚至有一日我哋係會離開呢個嘅塵世。但係藉住呢個神嘅救恩，我哋展開新嘅生命。所以保罗话到我嘅肉体系一天一天嘅衰残，但我心意咧却系一天一天嘅更新。今日我哋信耶稣唔系净系为咗上天堂啊，要搞得好清楚。原来当我哋信耶稣嘅时候，呢、这个上天堂系必然嘅事，但唔系重点，系叫我哋生命有所改变。大家非常熟悉噶啦，就系、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请你记住，重生的生命呢，是由神你去主动的。今日冇一个人的 BB 话：哎呀，我要出世啊！爸爸妈妈，你就生我出嚟。冇的，是爸爸妈妈主动的，你去孕育我哋，系咪？好啦，我哋有生命，但生命的成长呢，是要自己努力去追求的。咁正如今日个 BB 仔。佢嘅成長係需要父母嘅喂養啦，吸收養分啦，但佢自己都要不斷嘅嚟帶佢去食嘢啊，做運動先至會成長啊嘛。今日我哋信咗主啦，我哋就已經有咗神嘅生命，但係成熟嘅生命咧，就要我哋好好地去追求嘅。哥羅西書第二章嘅第六、第七兩節，我哋一齊嚟讀出好唔好？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耶穌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 看不看到我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有新的生命了，诞生了这个生命了。但这个生命要成长的时候怎样？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那我们信心才坚固。所以我们要好地的去学习这个的真理。我们几时重生啊？我不知道你记唔记得你几时信耶稣咧？喂，好真咁讲，我都唔系好记得我几时信耶稣，即系总之系十几岁嘅时候啦。我唔记得嗰个日子，但日子唔系最重要咯，最重要系你有冇呢个嘅生命咯。咁而你嘅生命嘅成长咧，系人哋会见到嘅。佢话今日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嘅国，系要靠圣灵而生。圣灵系乜嘢啊？佢哋唔系好明白，耶稣就讲啦，系风随着意思吹。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知道它在哪里来，去哪里。凡从圣灵生的都是这样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有时你不是很记得你几时你有重生，但你有这个生命力。风在哪里来呢？其实哇，风吹乱你的头发。哇，风吹到那些树拂下拂下，你又感觉到凉快，你没见到感受到有风咯。同样今日我哋嚟到去跟随神嘅时候，我哋依靠住圣灵嘅提醒，我哋嘅生命就会有表现，人就会睇到你生命嘅表现，认得哦呢个系基督徒啦，咁就会争好远啦。所以求神你有帮助我哋。好啦，但字我哋讲咗咯，最后我哋讲个节字啦。节系乜嘢呢？节当然就系要讲个节制同埋节约，但系节最基本嗰个意思系乜嘢啊？就系纪念啊嘛。所以我哋有端午节，端午节系纪念边个啊？屈原。好啦，咁咧我哋系有清明节，就纪念我哋嘅先人，系咪？所以原来藉住圣诞节，我哋系纪念神嘅爱，神嘅牺牲。佢系无限嘅神，佢系因为我哋嘅缘故而成为有限嘅人。所以我藉住呢个日子咧，特意去纪念神对我哋嘅爱，系咪？好简单，举个例，你两夫妇已经结咗婚啦。咁你彼此相爱啦，但你嘅配偶结婚唔系生日嗰日，你咪会特别嘅嚟，但系去送一啲嘅礼物俾佢，或者做一啲嘅嘢氹佢啊。我日日都爱㗎啦，但你都会喺嗰一日里面嚟去做一啲嘅嘢㗎嘛。好啦，当你结婚周年纪念或者拍拖周年纪念，咁嗰一日呢都系一个好特别值得庆祝嘅日子，系咪？所以今日我哋系要去感恩我哋嘅神嚟到系为我哋死，我特别喺圣诞节嘅时候咧，系去纪念神嘅爱。好啦，但系我哋人嘅回应又要点样呢？好重要，第一系要有节制。好，我哋一齐嚟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廿二到廿三节啊嘛，我哋一齐嚟读出加拉太书第五章廿二到廿三节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 圣灵有几多个果子啊？九个果子，唔系啊，大家错啦。圣灵只系一个果子，不过至少包含咗嗰九个特质啫。其中一个特质就系乜嘢呢？就系节制啊！节制并唔系容易学嘅功课嚟嘅。有阵时我哋嘅失败就系我哋缺乏咗节制。本来系好好嘅嘢，如果我哋过分咗嘅时候咧，冇节制咧就会变成一个问题。譬如人系有食欲嘅，你中意食嘢，如果你冇食欲，你系惨啊，要厌食症系咪？但系你狂食一啲嘢，狂饮一啲嘢嘅时候咧，就对你嘅身体产生咗嗰个嘅唔好嘅果效啦。好啦，你攰嘅时候休息啊，睇下电视，打下机，冇问题嘅。但你冇去节制嘅时候，一打就打五六个钟头咧，喂，对你嘅眼啊，对你嘅精神都系有问题啦，系咪先？所以今日我哋凡事都要有节制，我哋要识点样控制自己啊！控制自己唔容易噶，即系雅各书话到咧，即系人嗰舌头系好细嘅，但我哋要控制我哋嘅言语咧，系委实唔容易嘅，所以我哋要学习节制。好啦，除咗节制之外，我仲要有咩节约？嗱，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，我哋往往系唔识节约嘅。咁咧，记住圣经话我听，神系创造万物都系好嘅，系神嘅恩典，但我哋唔可以浪费咯。今日如果冇咗甘心嘅忍受，并唔系节约。好简单，举个例，我冇钱，咁你咪要悭啲使咯，啊，咪买啲旧衫咯。但你是很丰富的财富，但你仍然甘心的来去节约，这个不是孤寒，你是个简朴生活，这个是祝福来的。很简单举个例，我这十几年来呢，我都很喜欢行 charity 的，我都会那些慈善机构呢买那些的衫啊，那么呢就便宜很多啊。我不是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买新衫，但我那些慈善机构买那些衫都挺好啊，那么买咯。我就嚟要搬屋，啱啱买咗一个嘅 freezer， 平咗成£200喎。咁点解啊？原来呢佢喺侧边度个外壳嗰度凹咗啲啲咁多。我佢唔讲我唔觉㗎。嗰个门柄呢亦都划花咗少少喺个底嗰度，唔讲我又唔觉。但係我觉得冇所谓，平£200喎，争好远喎。所以今日我哋要过嘅一个简朴嘅生活。神就我哋好好嘅榜样，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冇大乱咁揈钱，乱咁嚟，但系去使用一啲嘅嘢。就算五饼二鱼完咗之后，都叫啲门徒执翻啲饼碎清洁，有十二篮嘅饼碎。所以今日我哋要好小心。最简单举个例，我到而家咧都恒常用咩咧？我系用毛巾嘅，见唔见到？我系好少用 tissue 嘅，除非伤风要流鼻水啦咁样。因为你啲抹手指呢啲嘅嘢咧，系要砍伐好多树木嚟得系去做嘅，咁所以咧，你留意到嗰个使用系好高嘅。咁而我写讲章咧，我要揾手写讲章噶嘛？你知道我点样嚟得系去揾嘅写？你见唔见到啊？我系啊，啲银行啊寄啲 statement 啊，或者有啲人寄信嚟啊，仲有啲空嘅地方咧，我就我嚟嚟去写讲章。甚至我将嗰啲信封呢搵戒刀戒开去摊开呢一张白纸。唔好忘记我哋系一个好嘅管家。我哋要管理自己嘅生命，管理自己嘅物质，更加要好啲管理自己嘅金钱。一个懂得管理嘅人呢就是一个成功嘅人。求神你要帮助我哋。我哋学习节约系将金钱用喺有意义嘅事上面。最简单举一个例，讲埋呢度结束啦。当日咧有一套嘅电影上映，系有基督教嘅意味，叫《钢锯岭》。哇！你睇唔睇几钱一张飞啊？香港睇戏好贵，原来英国仲平啊！英国睇戏60多蚊嘅咋？早几年啊，110蚊一张飞。见唔见到我买咗一大沓飞，请啲咩人呢？打晒公仔嗰啲人呢，原来佢哋系戒紧毒嘅女仔，佢哋系困住喺我哋个宿舍嗰段咧嚟去戒毒。咁我系哋嘅即系团顾我团契嘅董事啦。咁我就咧就话好啦。不如圣诞节嘅时候同佢哋去睇戏啦，咁样啊，又要12月嘅喎。咁于是我买飞请佢哋睇啊，十几个人，1000多蚊啊。喂，1000多蚊我自己你攞嚟食攞嚟用咪几好？做乜要请人睇戏啫？睇两个钟头就睇完咯。但系我觉得值得咯，可以帮助到呢啲嘅人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哋要节约。记住，我哋重新嘅嚟睇圣。是分别出来，主耶稣的诞生是与别不同，但是我们都需要有 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。但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了要拯救我们，但我们都需要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好了，节我们是要节制，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们要学习节制和要节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